忙我走吧。你看看这么热的天，连我这空身人啊还净出汗呢，更何况你一个女流之辈还扛着这么重的家了。来来来，咱们去掉了去掉了啊。 莫赖莫赖，此乃是朝廷王法，也能取得。 哎呦，他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傻孩子，什么王法不王法呀，在城里听他们的，这出了城了可就得听我的了，这就叫瞒上不瞒下。来来来，趁着没人去掉了啊。 此多谢老婆。 来来来，去掉了去掉了。松快多了吧。 如此看来，老本你倒是个好人呐。 好人，哎，好人怎么的，不但你说我是好人，可这洪通县都说我是好人。好人不是，连个儿子都没有。 怎么这样的好人连个儿子都无有？ 非但没儿子，还有一点别扭呢，把个孙子也给耽误了。 曲小丽呀， 好说好笑的。 啊，老伯，若不嫌弃，我情愿摆在老伯名下，作为民林一女，不知老伯意下如何？ 那可不是没那个规矩。 爹爹亲上，受女儿一拜。 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呀！哎呦，您瞧哎，我都这个岁数了，又收了这么个干闺女。嘿，您瞧哎，他这个五官相貌够多体面呢，真是啊，眉清目秀，粉面桃腮，鼻花花结语，鼻玉玉生香，这样的品貌将来一定是有造化的了。哎呀，这个干女儿算收着了，可惜穷干爹没落的，要什么没什么。哎，得，我呀就拿他折折修脸吧。我说苏三呐，我这儿有根棍儿，全当咱们爷儿俩的见面礼儿了。你拄着他走，这三条腿儿岂比两条腿儿省劲儿多？ 日次你我妇女慢慢地走吧。 咱走嘞！ 歇会儿。慢慢走吧。

呀，我说苏三呐、啊，可真有你的啊，气能把我气死，这一哄呢，拿这小手一呼着我这老胸脯，我这气呀、啊、全都跑了。我说苏三呐、啊，咱们爷俩没气声，真隔得了，离省城不远了，咱们还是带上点好啊。 下面请听三堂会审，池小秋扮演苏三，宋小川扮演王金龙，高彤扮演刘秉义，穆宇扮演潘必正。 会放教用，请到。 情一旦抛，花蕊打响，啊，任凭皇亲国戚，哪怕侯伯公卿，枉自犯法于庶民，俱要按律审案，放我八府巡案，奉命巡查山西，在洪洞下马，使我查得旧案之中，内有谋私情妇一案。不知因何，将苏三也牵连在一内，因此将人犯提到太原府审，稍事升堂就先审此案，正是一朝生荣幸。难忘旧恩情。 知府，心愿莫翰林，门上哪位听事？做什么的？烦老通禀，不按二位大人求见。 何主，其大人不按二位大人求见， 有请， 有请， 有请二位大人。 是今路过几身， 路过三山， 在火池下马， 在洪洞下马， 可曾查得明心， 也曾查得案卷，内有谋私情妇一案，不知连累多少好人在内， 有过仙女而不登， 好过仙女而不担， 大人升堂先审哪一案， 自然先审貌似情妇一案， 大人升堂此里登，你们伺候 请。 报，堂下一告无期。堂下一参见三位大人，公文呈上。 公文一出，当堂撤奉。请殿。 是。 常家一命充公道。 有。 胡家一命充公道。 常家是你，胡家又是你，一人充当二义，分明是一刁棍。 请刘大人用刑 来，又吃下去的大 皮吗？小人有下情，未曾禀明， 有话朝上回。 是，小人好比大人胯下之驹，扬鞭就走了将军职。公文上有小人民心，方敢应声；无有小人民心，不敢应声。望大人相请， 长江有命，其心苦免 免， 待反复 是反复走走。 分院也好，开阔于你。 你娘。